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下神韵，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一点，13点，华夏神韵。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组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器乐曲，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郭颂演唱的一组东北风格浓郁的经典歌曲，曲目有《乌苏里船歌》《丢戒指》《新货郎》《王二姐私夫》《串门》《白嘎拉山情歌》《看秧歌》《冰雪长白有温泉》《月牙五更》《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秦二哥卖杏》天上的星星，我心中的金凤凰，大顶子山高又高，茉莉花，五指山上打叮咚，乌苏里江，乔情郎，越走越亮堂。

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气死风里果穗儿压弯了壳，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儿瓜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不让我越唱越高兴哎，铁尖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那上那摩托车来海呀。坐北楼啊，好不自由啊，哎哎哎呀，我二哥南京啊，去科考一去，六点没回头，想二哥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两天喝不下一碗粥，半碗饭一碗粥，瘦的二姐皮包骨头，这胳膊上的镯子都戴不住了，满把戒指打出溜啊，头不梳脸不洗腰，小脖梗不洗好像大车的轴啊，哎哎哎呀，姐在北楼啊，雨泪汪汪啊，叫一声二哥哥呀，咋还不还乡啊，哎哎哎呀，想二哥我一天在墙上画一道，两天道儿就成双，画了东墙画西墙，画满南墙画北墙，画满墙那可不算数呢，我蹬着梯子上了房梁，要不是爹娘管得紧要，我顺着大道啊画到沈阳啊，哎哎哎呀，一进呐、啊，咱们的靠山屯啊，鸡缸队那个小伙子就盯住了一个门儿啊，大婶啊，那个大娘啊，叫的那个脆上劲儿啊，一见着那小玉兰，他就没有词儿了，哎呀。串门啊，他说借根针啊，钉完了那裤腿啊，钉呀嘛钉靠名儿啊，工作服那个缝啊缝啊，白费了半天劲儿啊，嗯，袄袖子镰刀钱呀嘛钱大劲儿啊，哎呀，那个串门啊，他说借个盆儿啊，洗完了衬衫啊，洗背心儿啊，白手套那个揉啊揉啊揉那个稀糊烂呐、啊，他还说呢，这肥皂怎么不呀嘛不退泥儿啊，哎呀。串门啊，串到啊， 第二嘛第三回啊，大婶也看出这里有一步棋儿啊，没等啊那个小伙啊再张嘴儿啊，得了孩子你们唠着啊。 干啥去？ 我也去串门。不，我去找小金儿啊。哎呀，秧歌啊，哼，其实是会情郎王爷嘛王海山啊。哎呀，打扮起来多么苗条，欢天喜地往人群里撩，大秧歌扭得真热闹啊，耍龙灯好汉船，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龙灯盘玉柱，船向水上飘，秧歌边算边高桥打飞脚，得那呼哈呼，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啊。哎呀，喇叭 吹来锣鼓也是敲，大人小孩拍着手笑，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嘚那呼哈呼哈啊，埋怨自己个个头不够高啊，哎呀，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乐得我心乱跳脸儿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急急擦擦往外撩，一只误了脚呦呦，踩得我火溜溜，一只鞋踩丢了， 光脚丫多难瞧， 嘚那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高啊，哎呀，长白风雪寒呐、啊，长白山有温泉，千里冰雪封不住，喷薄出深山呐、啊。泉水滚滚流不断，一路送温暖，多少深情多少爱，融在波浪间。朋友啊朋友哎。永远难忘，永远难忘长白山呐、啊！朋友哎，莫说长白风雪寒呐、啊，长白山有温泉。阴泉润大地，吹开风杜鹃呐、啊。山里野花不怕冷，开在百花前，泉水流出春风来，暖在人心间。朋友啊朋友哎，喝一口泉水心头热，永远难忘，永远难忘长白山呐、啊。永远难忘，永远难忘长白山呐。 中原外，他不该那个放呀，他咋呀，他放大鸳鸯三哪呀，哎呀！ 钱我买杏啊，不买酸杏，我这杏甜不够蜂蜜不要钱。大娘一听看了口气儿啊，我儿媳妇怀孕了，她光想酸呐、啊、来，不想甜呐、啊，哎哎哎呦。甜不甜？哎呀，老大爷呀，今天我买杏哦，不买甜杏。我这杏咬上一口，算你六千。老大爷一听，忙捂嘴。哎呦，我是个老胃病了，听见个酸辣字儿，就得病半年呐。哎哎哎呦。大兄弟啊，二哥我卖的是特殊的杏，酸里头带点甜，甜里带点酸。小伙儿一听忙摆手，我也吃酸也吃甜，又甜又酸我不喜欢呐、啊、哎哎哎呦。啥都要实在点好，天就说天来酸就说酸，见方使舵，心眼太活，心眼太活，见方使舵，早晚要翻船呢。 纵情的歌唱，舞场上舞了人花，飘来了醉人的芳香。深情的姑娘把清脆的琴弦拨响，天边的彩虹轻轻地飞落在你的身旁。我问客草原，我心中的锦凤凰。草原啊，可爱的家乡，我为你献出青春的力明珠，照耀你雪白的毡房，火红的拖拉机剪裁你碧绿的衣裳，勤劳的双手描绘着迷人的美景。明天的草原应该是多么神奇的模样啊！的汗的汗的草原哟，我心中的金凤凰，快乘着明媚的春光，自由飞。顶子山呀高又高，我们和这人在这里打仗跑，我和兵的雪地连着成着白云飘，啊啦呵呵看你哪来呵呵看你哪，我和兵的雪地连着成着白云飘。青山穿过百花林，野马扬鞭向前飞奔，齐齐心爱的乡，深山豺狼全打尽，啊啦呵呵呵你呐，来呵呵呵你呐，齐齐心爱的乡，深山豺狼全打尽。你列歌唱一首，深情的话儿涌心头，世代不忘毛主席，蓝天四海永长。 看你那时代不忘毛主席，俺家四海永长留。 的叮咚能传情，心心唱着创业者的心声。都说七色花环最美丽，我变花环了，挂上五座红。 西呀哈达呀半带爱上花呀哎呀请那个少仙让我去瞧他呀倒叫我呀没有啥拿呀哎呀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葫芦岛的螃蟹辽河的虾呀捎带两个大西瓜呀哎呀天哪上啊下呀雨地上花呀哎呀不小心摔了一个出溜滑呀两只手儿一扎沙呀哎呀飞了一对鸡跑了一对鸭爬了一对螃蟹碰了一对虾呀摔坏了两个大西瓜呀哎呀拉美呀一呀拉美呀一螃蟹碰了一对虾呀摔坏了两个大西瓜呀哎呦拉美呀一呀拉美呀一呀这些礼物都算白拿呀甩嘎嘎的响哎骑过大车下了岗哎今年咱宋公亮拍了个头一行哎花鞋飞了新农机满呀满车装为明年准备好多去丰收干一场哎长包的队长啊我的亲家爷你不言不语笑呵呵的算的什么账什么账粮食账呗得了我看你拖拉机站跑了好几趟是不是想扔下边杆要改行啊哎呦马铃儿哗哗响大车上了岗哎老队长在一旁开了枪哎今年咱农村人畜两兴旺哎季节花生产大家强崭新的东方红一台一台放红光哎好参谋老板子我的亲家爷看见那拖拉机呀、啊、乐得我嘴都闭不上你干啥那么高兴啊嗨听说是封给咱能有好几辆我要是会开车那可有多棒一连串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气开到咱宝山乡啊哎呦这个主意大道宽又广哎天越走越亮堂哎今年比那几年好来年更比今年强迎着风雪鞭儿甩耶马蹄飞车龙快心里喜洋洋啊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 走上